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Sync.Mutex 与 Sync.RWMutex。在前面，我用20多篇文章为你详细的剖析了 Go 语言本身的一些东西，这包括了基础概念、重要语法、高级数据类型、特色语句、测试方案等等。这些都是 Go 语言为我们提供的最核心的技术。我想，这已经足够让你对 Go 语言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了。从本篇文章开始，我们将一起探讨 Go 语言自带标准库中的一些比较核心的代码包，这会涉及这些代码包的标准用法、使用禁忌、背后原理以及周边的知识。既然 Go 语言是以独特的并发编程模型傲视群雄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先来学习与并发编程关系最紧密的代码包。首先要看的就是 Sync 包，这里的 Sync 的中文意思是同步，我们下面就从同步讲起。相比于 Go 语言宣扬的用通讯的方式共享数据，通过共享数据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和协调线程运行的做法其实更加主流。毕竟大多数的现代编程语言都是用后一种方式作为并发编程的解决方案的。这种方案的历史非常悠久，恐怕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多进程编程时代伊始了。一旦数据被多个线程共享，那么就很可能会产生征用和冲突的情况。这种情况也被称为静态条件 race condition。这往往会破坏共享数据的一致性。共享数据的一致性代表着某种约定，即多个线程对共享数据的操作总是可以达到他们各自预期的效果。如果这个一致性得不到保证，那么将会影响到一些线程中代码和流程的正确执行，甚至会造成某种不可预知的错误。这种错误一般都很难发现和定位，排查起来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一定要尽量避免。举个例子，同时有多个线程连续向同一个缓冲区写入数据块，如果没有一个机制去协调这些线程的写入操作的话，那么被写入的数据块就很可能会出现错乱。比如在线程 A 还没有写完一个数据块的时候，线程 B 就开始写入另外一个数据块了。显然，这两个数据块中的数据会被混在一起，并且已经很难分清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协调他们对缓冲区的修改，这通常就会涉及同步。概括来讲，同步的用途有两个，一个是避免多个线程在同一时刻操作同一个数据块，另一个是协调多个线程以避免他们在同一时刻执行同一个代码块。由于这样的数据块和代码块的背后都隐含着一种或多种资源，比如存储资源、计算资源、 IO 资源、网络资源等等，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共享资源，或者说共享资源的代表。我们所说的同步其实就是在控制多个线程对共享资源的访问。一个线程在想要访问某一个共享资源的时候，需要先申请对该资源的访问权限，并且只有在申请成功之后，访问才能真正开始。而当线程对共享资源的访问结束时，它还必须归还对该资源的访问权限。若要再次访问，仍需申请。你可以把这里所说的访问权限想象成一块令牌，线程一旦拿到了令牌，就可以进入指定的区域，从而访问到资源。而一旦线程要离开这个区域了，就需要把令牌还回去，绝不能把令牌带走。如果针对某个共享资源的访问令牌只有一块，那么在同一时刻就最多只能有一个线程进入到那个区域并访问到该资源。这时我们可以说，多个并发运行的线程对这个共享资源的访问完全是串行的，只要一个代码片段需要实现对共享资源的串行化访问，就可以被视为一个临界区 critical section，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由于要访问到资源而必须进入的那个区域。比如在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中，实现了数据块写入操作的代码就共同组成了一个临界区。如果针对同一个共享资源，这样的代码片段有多个，那么它们就可以被称为相关临界区。它们可以是一个内含了共享数据的结构体及其方法，也可以是操作同一块共享数据的多个函数。临界区总是需要受到保护的，否则就会产生静态条件。施加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使用实现了某种同步机制的工具，也称为同步工具。在 Go 语言中，可供我们选择的同步工具并不少，其中最重要且最常用的同步工具当属互斥量 Mutual Exclusion， 简称 Mutex。 Sync 包中的 Mutex 就是与其对应的类型，该类型的值可以被称为互斥量或者互斥锁。一个互斥锁可以被用来保护一个临界区或者一组相关临界区，我们可以通过它来保证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 Goroutine 处于该临界区之内。为了兑现这个保证，每当有 Goroutine 想进入临界区时，都需要先对它进行锁定，并且每个 Goroutine 离开临界区时都要及时的对它进行解锁。锁定操作可以通过调用互斥锁的 lock 方法实现， 而解锁操作可以调用互斥锁的 unlock 方法。我把 demo 58.go 文件中的重点代码经过简化之后的片段放在了文章里，你可以点击查看。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里的互斥锁就相当于我们前面说的那块访问令牌。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用好这块访问令牌呢？请看下面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使用互斥锁时有哪些注意事项？这里有一个典型回答。使用互斥锁的注意事项如下：一、不要重复锁定互斥锁；二、不要忘记解锁互斥锁，必要时使用 default 语句；三、不要对尚未锁定或者已解锁的互斥锁解锁；四、不要在多个函数之间直接传递互斥锁。我们解析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你还是要把互斥锁看作是针对某一个临界区或某一组相关临界区的唯一访问令牌。虽然没有任何强制规定来限制你用同一个互斥锁保护多个无关的临界区，但是这样做一定会让你的程序变得很复杂，并且也会明显增加你的心智负担。你要知道，对一个已经被锁定的互斥锁进行锁定是会立即阻塞当前的 goroutine 的。这个 goroutine 所执行的流程会一直停滞在调用该互斥锁的 lock 方法的内行代码上，直到该互斥锁的 unlock 方法被调用，并且这里的锁定操作成功完成，后续的代码，也就是临界区中的代码，才会开始执行。这也正是互斥锁能够保护临界区的原因所在。一旦你把一个互斥锁同时用在了多个地方，就必然会有更多的 goroutine 征用这把锁，这不但会让你的程序变慢，还会大大增加死锁 deadlock 的可能性。所谓的死锁指的就是当前程序中的主 goroutine 以及我们启用的那些 goroutine 都已经被阻塞，这些 goroutine 可以被统称为用户级的 goroutine，这就相当于整个程序都已经停滞不前了。Go 语言运行时系统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只要它发现所有的用户级 goroutine 都处于等待状态，就会自行抛出一个带有如下信息的 panic。 注意，这种由 Go 语言运行时系统自行抛出的 panic 都属于致命错误，都是无法被恢复的，调用 recover 函数对它们起不到任何作用，也就是说，一旦产生死锁，程序必然崩溃。因此，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让每一个互斥锁都只保护一个临界区或一组相关临界区。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还需要注意，对于同一个 goroutine 而言，既不要重复锁定一个互斥锁，也不要忘记对它进行解锁。一个 goroutine 对某一个互斥锁的重复锁定，就意味着它自己锁死了自己。先不说这种方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让其他的 goroutine 来帮他解锁是非常难以保证其正确性的。我以前就在团队代码库中见到过这样的代码，那个作者的本意是先让一个 goroutine 自己锁死自己，然后再让一个负责调度的 goroutine 定时的解锁那个互斥锁，从而让前一个 goroutine 周期性的去做一些事情，比如每分钟检查一次服务器状态，或者每天清理一次日志。这个想法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却选错了实现的工具。对于互斥锁这种需要精细化控制的同步工具而言，这样的任务并不适合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选用通道或者 time.ticker 类型，然后自行实现功能都是可以的，程序的复杂度和我们的心智负担也会小很多，更何况还有不少已经很完备的解决方案可供选择。话说回来，其实我们说不要忘记解锁互斥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重复锁定。因为在一个 goroutine 执行的流程中，可能会出现诸如锁定、解锁、再锁定、再解锁的操作，所以如果我们忘记了中间的解锁操作，那就一定会造成重复解锁。除此之外，忘记解锁还会使其他的 goroutine 无法进入到该互斥锁保护的临界区，这轻则会导致一些程序功能的失效，重则会造成死锁和程序崩溃。在很多时候，一个函数执行的流程并不是单一的，流程中间可能会有分叉，也可能会被中断。如果一个流程在锁定了某个互斥锁之后分叉了，或者有被中断的可能，那么就应该使用 default 语句来对它进行解锁，而且这样的 default 语句应该紧跟在锁定操作之后，这是最保险的一种做法。忘记解锁导致的问题有时候是比较隐蔽的，并不会那么快就暴露出来，这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它的原因。相比之下，解锁未锁定的互斥锁会立即引发 panic，并且与死锁导致的 panic 一样，它们是无法被恢复的。因此，我们总是应该保证，对于每一个锁定操作，都要有且只有一个对应的解锁操作。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让它们成对的出现，这也算是互斥锁的一个很重要的使用原则了。在很多时候，利用 default 语句进行解锁，可以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最后，你可能已经知道，构语言中的互斥锁是开箱即用的。换句话说，一旦我们声明了一个 sync.mutex 类型的变量，就可以直接使用它了。不过要注意，该类型是一个结构体类型，属于值类型中的一种。把它传给一个函数，将它从函数中返回，把它赋给其他变量，让它进入某个通道，都会导致它的副本的产生。并且原值和它的副本以及多个副本之间都是完全独立的，它们都是不同的互斥锁。如果你把一个互斥锁作为参数值传给了一个函数，那么在这个函数中对传入的锁的所有操作都不会对存在于该函数之外的那个原锁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你在这样做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这种结果是你想要的吗？我想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都不是。即使你真的希望在这个函数中使用另外一个互斥锁，也不要这样做，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歧义。以上这些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关于互斥锁的锁定、解锁以及传递方面的知识，这其中还包括了我的一些理解，希望能够对你有用。相关的例子我已经写在 demo59.go 文件中了，你可以去阅读一番并运行起来看看。知识扩展。问题一：读写锁与互斥锁有哪些异同？读写锁是读写互斥锁的简称，在构语言中，读写锁由 sync.rwmutex 类型的值代表，与 sync.mutex 类型一样，这个类型也是开箱即用的。顾名思义，读写锁是把对共享资源的读操作和写操作区别对待了，它可以对这两种操作施加不同程度的保护。换句话说，相比于互斥锁，读写锁可以实现更加细腻的访问控制。一个读写锁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锁，即读锁和写锁。sync.rwmutex 类型中的 lock 方法和 unlock 方法分别用于对写锁进行锁定和解锁，而它的 rlock 方法和 runlock 方法则分别用于对读锁进行锁定和解锁。另外，对于同一个读写锁来说，有如下规则：一，在写锁已被锁定的情况下，再试图锁定写锁会阻塞当前的 coroutine； 二，在写锁已被锁定的情况下，试图锁定读锁也会阻塞当前的 coroutine。三，在读锁已被锁定的情况下，试图锁定写锁同样会阻塞当前的 coroutine。四，在读锁已被锁定的情况下，再试图锁定读锁并不会阻塞当前的 coroutine。换一个角度来说，对于某个受到读写锁保护的共享资源，多个写操作不能同时进行，写操作和读操作也不能同时进行，但多个读操作却可以同时进行。当然了，只有在我们正确使用读写锁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种效果。还是那句话，我们需要让每一个锁都只保护一个临界区或者一组相关临界区，并以此尽量减少误用的可能性。顺便说一句，我们通常把这种不可能同时进行的操作称为互斥操作。再来看另一个方面，对写锁进行解锁会唤醒所有因试图锁定读锁而被阻塞的 coroutine， 并且通常会使他们都成功完成对读锁的锁定。然而，对读锁进行解锁只会在没有其他的读锁锁定的前提下唤醒因试图锁定写锁而被阻塞的 coroutine， 并且最终只会有一个被唤醒的 coroutine 能够成功完成对写锁的锁定，其他的 coroutine 还要在原处继续等待。至于是哪一个 coroutine， 那就要看谁的等待时间最长了。除此之外，读写锁对写操作之间的互斥其实是通过它内涵的一个互斥锁实现的，因此也可以说构语言的读写锁是互斥锁的一种扩展。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与互斥锁类似，解锁读写锁中未被锁定的写锁会立即引发 panic， 对于其中的读锁也是如此，并且同样是不可恢复的。总之，读写锁与互斥锁的不同都源于它把对共享资源的写操作和读操作区别对待了，这也使得它实现的互斥规则要更复杂一些。不过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使用它对共享资源的操作实行更加细腻的控制。另外，由于这里的读写锁是互斥锁的一种扩展，所以在有些方面它还是沿用了互斥锁的行为模式，比如在解锁未锁定的写锁或读锁时的表现，又比如对写操作之间互斥的实现方式。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与多线程、共享资源以及同步有关的知识，其中涉及了不少重要的并发编程概念，比如静态条件、临界区、互斥量、死锁等。虽然构语言是以用通讯的方式共享数据为亮点的，但是它依然提供了一些易用的同步工具，其中互斥锁是我们最常用到的一个。 它常常被用来保证多个 Goroutine 并发的访问同一个共享资源时的完全串行，这是通过保护针对此共享资源的一个临界区或一组相关临界区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Goroutine 进入相关临界区时必须拿到的访问令牌。为了用对并且用好互斥锁，我们需要了解它实现的互斥规则，更要理解一些关于它的注意事项，比如不要重复锁定或忘记解锁，因为这会造成 Goroutine 不必要的阻塞，甚至导致程序的死锁。又比如不要传递互斥锁，因为这会产生它的副本，从而引起歧义，并可能导致互斥操作的失效。再次强调，我们总是应该让每一个互斥锁都只保护一个临界区或一组相关临界区。至于读写锁，它是互斥锁的一种扩展，我们需要知道它与互斥锁的异同，尤其是互斥规则和行为模式方面的异同。一个读写锁中同时包含了读锁和写锁，由此也可以看出它对于针对共享资源的读操作和写操作是区别对待的。我们可以基于这件事儿，对共享资源实施更加细致的访问控制。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互斥锁还是读写锁，我们都不要试图去解锁未锁定的锁，因为这样会引发不可恢复的 panic。 思考题一，你知道互斥锁和读写锁的指针类型都实现了哪一个接口吗？二，怎样获取读写锁中的读锁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